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Gaffino 東歐葡萄酒專門店提供另類價廉物美嘅選擇，而家仲獨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過 Gaffino 網上商店輸入指定優惠號碼 Regacy 會員八折優惠。選擇一支屬於你嘅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節先捉走 啊，係捉第三節捉走。 因為第三節咧係 唔好預計。我係四圍厄拉追求五官端正嘅假眼港女。你聽緊係 Regacy 厄拉一周。 今日我哋去边度玩好啊？ 哇，落雨湿湿，有咩好玩啊？ 咁 book 场话打波咯 ，book 场咧，钟数 book 唔到场嘅喎。 一系要打牌啦。 哇，打牌咁闷又赌钱。 喂，我啱啱听咗个新节目叫《桌游兄弟》啊，里边咧全部讲桌游嘅，啲 game 咧听闻咧好似好易玩嘅，同埋可以一大班人一齐咁样玩。 等我嗌埋啲 friend 一齐学下嘢先。 记住，逢星期四晚9:30至10:30准时收听《桌游兄弟》。 欢迎嚟到桌游兄弟，一个介绍桌游俾新手玩嘅一个节目。我系 Kelvin 奇， 我系 Dio 啊。 喂，今日我哋有一个请咗一个嘉宾上嚟， 特别嘉宾 系啊，特别嘉宾啊， 系边个？介绍下你自己先。 系，我叫阿聪啊。 阿聪啊，你听到佢把声就知道佢、啊。 听把声系斯斯文文咁样， 真系好斯文。 但落到 board game 场一啲都唔斯文嘅喎。 非常斯文啊，佢而家佢咁，因为我哋点解会请呢个嘉宾上嚟咧？系因为我哋之前喺呢个嘅 Facebook group app 嗰度咧，见到咧有 一啲听众啊， 有啲听众咧喺度讲呢个嘅三国杀啊， 即系佢想知道多少少三国杀嘅资讯啊。咁我哋揾到一个对三国杀比较资深嘅一个玩家， 三国杀达人啦、啊，叫佢 啊，唔敢当，唔敢当， 系噶，你系噶啦，你系噶啦，你讲下你自己玩，你经常玩三国杀玩咗几，你玩三国杀几耐啊？其实 我玩三国杀，我谂我系2009年就开始玩啦。 2009年啊，即系 game 几时出嘅？即系2009年。 game 大概就2008年到 啊。谂喺9月啊嘛，我记得系2008年九月嘅时候出噶嘛， 系。 三咁即系玩咗都好耐噶咯，玩咗都5年噶咯。 都系啊，差唔多啊。 系啊，咁你自己有冇啲咩三国杀嘢同大家讲下先啊？即系 我知道你一个好疯狂嘅 collector 噶，即系。每一样关于三国杀嘅你都会储噶，包括嗰啲兵器啊、一啲嘅书啊、一啲周边嘅产品啊，系嘛？ 我想听你自己讲嘅。 好，听你讲 啊。你系咯？你储啲乜嘢啊？你 哦，其实咧，咁我就讲翻我点样接触三国杀先啦、 嗯。 我接触三国杀咧，其实就喺嗰时读书时期嘅一啲聚会里面啦，有啲 friend 攞出嚟玩啦。咁玩落又發覺幾好啊，又開始做呢個鑽研啦，或者 有嚟嘅呢番 收集嘅動作啦， 收集嘅動作 係啊，咁啊、玩落玩落都幾鍾意，咁啊開始繼續啊研究呢樣嘢啦。 三國殺都有嘢收藏啊，即係三國殺收藏嘅嘢會係啲乜嘢啊？ 哦，收藏啊都多嘅，因為佢本身就會有出一啲特別嘅武將卡啦，咁啊俾一啲鍾意玩嘅人收集啦。另外佢好多周邊產品咁啊，好似阿杯啊、模型啊，或者一啲介紹三國殺嘅書籍啊，都會出返一啲嘅，可以俾收集鍾意收集嘅人嚟收藏咁啦。 喂，咁讲讲，喂，我哋即系有啲听众可能唔知三国杀系点样玩啊呢只 game， 咁不如等你介绍一下 啊。好啊，三国杀咧，其实嚟讲咧，发展到今时今日咧，佢已经有好多呢个嘅唔同嘅 game mode 可以咁样讲 ，game mode 即系唔同嘅游戏模式啦，已经有。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谂今日主要都系讲翻我哋 最熱門或者平時最多人玩嘅都應該係標準版啦、啊，或者比較新手容易入門嘅版本，亦、都係呢個遊戲一開始嘅版本嚟嘅， 叫做標準版啊， 係啊，標準版啊， 嗯，即係係咪幾多個人玩㗎？如果係玩三國殺， 哦，三國殺嚟講咧，最主要就二至十人都玩得嘅， 二至十人都係 啦，咁佢咧就。里面就每人都会有一张身份卡咁嘅嘢啦，咁就唔同嘅身份就要对应返有唔同嘅任务啦。 我成日听呢啲朋友讲呢话三国即係身份呢咩咩主公啊忠臣啊嗰啲嘢咁样咩嚟㗎嗰啲嘢。 喔咁、哦、啊咁可能我慢慢解释一下啦咁样。三国世界就有 身份有几多个你讲一讲个数量先啦。 數量我冇問題啦、啊。嗱咁大概呢一個正常嘅三國殺遊戲啦最理想我個人認為就八個人嘅。咁啊三國殺有四種身份嘅有包括係有主公啦。 主公得一個啫係咪 主公就得一個。 講埋嗰個數量。 跟住就有忠臣啦忠臣有兩個啦。 即係如果八個人玩嘅時候就係呢一個數量。係 啦 係 啦係啦。咁啊反賊就有四個，內奸就有一個嘅，咁加加埋埋啱啱好咧，就八個人咁啦。咁啊，每個身份有唔同嘅任務啊，頭先都講過。咁啊，簡單講下啦。主公同埋忠臣咧，最主要佢 聽個名就知係一group人嚟噶啦，係嘛？ 嗯， 聽個名就知係一group人嚟噶，佢哋一班人嚟嘅， 係啊， 互相幫助嘅。 係啊，係啊。咁啊，主公忠臣同一班人啦，佢嘅任务目的咧就系杀晒所有反贼同内奸啦，好明显啦呢个玩法。 系啊。 咁啊，反贼咧个任务比较简单。 反贼顾名思义就系敌对啦，同佢。 反贼敌对啦，系啊，好似阿奇咁啊，都几反贼。 内奸呢个名字比较吊诡，内奸究竟系啲咩嚟噶咧？ 咁咪似你咯，咪阿 Dio。 我一啲都唔奸嘅。 反賊最主要就殺咗主公咁就搞得掂㗎喇成隻 game 就。 內奸殺咗主公就搞得掂 係啊好簡單㗎。 好簡單啊 啱晒你啊。 啱晒唔啱我啱啲我似反賊㗎嘛。 係啦仲有個內奸。 內奸 係比較。 反賊殺主公反賊殺主公就得。 係啦反賊殺死主公就贏㗎喇。咁仲有個內奸就比較特別啦。咁啊內奸嘅嗰個角色呢最主要就係比较难啊，因为佢系要杀晒忠臣同埋反贼嘅情况下咧，然后同主公进行一个单挑咧，再杀埋主公，咁就赢啦。 哦，即系有次序地杀噶，唔可以一杀杀主公先噶。 唔得啊，因为你杀咗主公，成个游戏就会完结啊嘛，反贼当赢啊。 咁啲身份卡派咗出嚟啦，咁每一个人嘅身份都隐藏啊，除咗主公之外，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好啊，咁讲下一啲嘅角色啊，有啲咩角色系比较特别啲，系值得讲一讲。 讲翻嗰啲嘅功能，即系嗰啲牌先啦。 啊，讲下啲牌啊。 系咯。 咁成个游戏又点样进行咧？咁啊，咁呢个系一个卡牌嘅游戏嚟嘅。咁大家就共用一个牌堆咁嘅。 嗯。 咁嗰个牌堆咧，就里面包含咗主要三种卡。一种卡呢就叫做基本牌一种呢就叫锦囊牌一种就叫装备牌咁我讲下装备牌先啦装备牌顾名思义嘅装喺身嘅。 装喺身係咪即係好似甲啊嗰啲即係好似 RPG game 嗰啲武器咁样囉係咪 呀你装咗咪会有啲特效啊咁你咪劲啲囉包括有距离啊武器防具咁啦。即係主要係加強返個角色嘅。 都聽呢個嘅感覺即係同平時嗰啲嘅嗰啲角色扮演 RPG game 其實差唔多㗎咋喎。 你都可以咁講嘅即係裝備主要就係加強返角色嗰個遊戲嗰個能力啊。嗰、那個。 但係冇話有啲咩裝備係可以一齊裝或者唔可以一齊裝嘅。 啱啱我著個十萬件甲咁嘩、哦、我著十萬件甲一齊啦。 哦，咁我可以 防暴警察一樣啊。 咁可以講下咧，裝備牌咧本身咧都有幾種種類嘅，一個就係武器牌啦、防具牌啦，同埋呢個距離牌啊。咁距離牌裏面咧就亦都分咗進攻牌同防守牌啦。 好複雜嘅好似。 唔複雜㗎，其實好簡單。 咁啊，就先讲坐骑牌啦，即系距离牌啦，所讲嘅。 咁要讲距离，先讲距离牌，先讲距离呢样嘢嘅。你唔讲距离，点讲距离牌啊？ 距离牌咧，最主要就系、是、 杀对方嘅时候嘅距离啦，系咪？ 我知道咧，就系咧杀佢嘅时候咧，即系好似你一个人打交咁样样啊，真系。咁你的手唔够长，你督唔到佢啊嘛。即系你手冇兵器，你只手唔够长，你杀唔到佢啊嘛。咁你咪冇距离咯。 系啦系啦，最主要系咁样嘅。 哦， 咁啊有武器牌啦，武器牌亦都系主要唔同嘅武器，亦都可以加翻你嘅攻击距离啦。譬如大家都系冇距离嘅时候，净系可以搞到隔篱嗰两个啊。 即系你手唔够长啊，即系你手唔够长，净系啊身高，我嘣打两个头，嘣。 系啊，多咗武器牌可以杀，要几远杀几远啊，可以咁讲。 有，要几远杀几远啊？要几远杀几远？ 最多嘅距离系可以加几多咧？ 嗯， 最多嘅距离加几多？如果 有冇加二加三咁样样？ 如果系嘅话，武器如果净系讲武器嘅话咧，即系就比较上系入边嘅内容啦。咁就武器牌嘅话，有一张牌就最多系加五个距离嘅。 哇，咁犀利！ 系啊， 咁即系全场都杀到噶 啦。啊，全场都杀到噶啦。 系啊， 咁啊，唔同武器可能有啲唔同嘅特效啦，咁啊，亦都可以帮助嗰个角色击杀人啊。 击杀人，咁基本牌咧？ 基本牌咧喺最基本嘅版本里面咧，主要分咗三种啦。我哋而家已经发展到四种啊，咁我简单讲下啦，有。最主要有殺啦，三個殺最緊要殺啦， 三個殺最緊要殺。我成日聽啲朋友咧，即係唔知大家聽眾咧有冇啲身邊嘅朋友咧，都咧見到啲朋友咧有時玩三國殺嘅時候話殺，特別係咧真係真人見到面嘅時候咧，特別中意用呢個嘅殺，我殺你，好爽嘅喎、 哦。先聲奪人先， 先聲奪人啊！ 咁既然有殺就梗係有擋啦，咁擋用邊一隻牌嚟擋嘅咧？ 閃啊！人哋殺你梗係閃啦、 啊，唔係擋，係閃啊，係閃開啊！ 系咁啊，当中可能仲有一张叫做土啊， 土啊有咩用啊？ 土咧，当你可能唔够血嘅时候、啊，即系做下美猴王咁啊，食粒土补翻血咁啊。 美猴王， 咁你啱啱讲开血啦，咁血系啲咩嚟啊？血系啲咩嚟噶？ 血系啲咩嚟？即系血咧就每个角色一开始都会有一啲嘅佢自己定量嘅血上限啦，即系好似大家 好似能量咁样样啊。 有啲似啦，即系。好似即系其实我觉得三国杀都有少少似 RPG game 嘅， 都系啊，佢基本上都系一个角色扮演嘅游戏嚟， 角色扮演， 因为你要扮演翻个角色噶嘛， 扮演翻角色系嘛， 系啊， 扮演翻，咁每个角色都一开始，譬如话打机嘅时候都会喺开始有啊，譬如话我有五十滴血咁样嘅，咁三国杀入边有几多滴血嘅一开始啲角色，三国杀一开始啲角色会有几多滴血？ 血哦，三国杀嘅角色咧，最主要有大概系主要分布都系三滴血同四滴血啦。可能有啲角色比较特别咧，可能会有去到五滴血啊、六滴血啊，甚至八滴血咁啊。 八滴血， 八滴血啊！ 边个嚟噶？八滴血， 八滴血就系我哋大魔王董卓啊！ 大魔王董卓， 八滴血死唔去嘅呢啲。 系啊，死唔去噶。但系佢当然佢有啲负面技能啦，咁啊补翻咁啦。 即系补翻数哦。 系啊，所以三国杀有句名言都叫做有土未为输啊。 我仲见到有张牌咧系酒嚟噶，饮酒有咩用咧？ 哇，饮酒啊犀利咯！咁你饮酒咧，酒啊主要有两种作用咧，第一种作用咧就系当你死嘅时候，你可以饮一杯酒，咁又翻生噶咯。 死先可以饮嘅， 系死就可以饮啊。 唔系好似系咪即系咧？以前咧，我咧睇嗰啲特技人咧，即系旧啲嘅特技人啊，佢咧做一特技 嘅 事，六几年嗰啲咧， 六几年嗰啲 系啊，即系真系做啲好危险嘅动作嘅时候咧，譬如跳由高台跳落嚟，真系有啲咩意外咧？我听啲师傅讲都系话。真係飲返啲即係烈酒先至沖走，即係等淤血唔好積喺個地方度咁樣積住喎。 哦，養命酒嚟喎。 養命酒。我聽過啦，我唔知係咪真呢樣嘢，我聽聞過呢樣嘢。 我唔知係咪真，但喺三國殺嘅世界就真嘅。 三國殺嘅世界係真。 咁啱啱講咗呢一個功能啦，另外一個功能係啲咩？ 嘩，另外個功能就仲犀利。咁你平時殺人就殺一滴嘅啫。你可以 如果呢你殺人之前呢飲一杯酒呢再殺呢咁就再殺多滴。 喔、哦、咁樣㗎。 喔、哦、即係咪酒後咪即係酒後亂性呢無情力一打打落去痛好多係咪 梗係啦你當年睇關公咁你就知啦。 關公嘩面都紅就一刀劈落去。 係呀、啊。 喔、哦、咁仲有啲錦囊牌錦囊牌應該比較複雜啦即係每張錦囊牌應該都有佢相對應嘅一啲嘅嘢喺度嚟。咁樣咁每一張錦囊牌下面都有啲字佢其實介紹佢點樣出嘅。咁例如有啲咩關鍵嘅字眼呢即係因為每一張錦囊牌都解釋嘅話個時間都會比較耐。咁有啲咩關鍵嘅字眼呀譬如咩出牌階段呀、啊、各類型嘅嘢。 咩叫判定呀、啊、 喔咁樣可以講下嘅。咁錦囊牌又主要分兩種㗎喎、哦。一種呢就延時錦囊一種就非延時錦囊。 即係炸彈㗎有一個抌出嚟炸到人一個計時炸彈。 啊呢、這個講法非常之正確啊。 非常之正確。 非常之正確。 非常之正確。 延時錦囊呢基本上就好似你咁講好似一個炸彈咁嘅。咁你就會擺喺一個角色嗰度嘅。咁、那個角色呢進入咗佢嘅判定階段嘅時候呢就要進行一次判定。判定到相對應嘅花式嘅時候呢可能佢要受到一啲懲罰啦例如冇得摸牌啊或者冇得出牌咁樣嘅呢、這個就係、 是。即係判定好似擲色仔咁擲到雙數就嗰、那個炸彈就會爆炸彈就會爆即係類似係咁。 我覺得似打色多啲嘅即係呢即係你好似你打麻雀咁樣呢碌粒色仔睇咩打咩風咁樣。 係可以咁講係一個 即係用一個 random 嘅即係一個隨機嘅方法去知道啊將而決定之後落嚟嘅事件會如何進行如何發生啦。 冇錯啦。都係、哦、主要攞嚟控住人囉可以。 控制住人。 控制住人、哦控制。限制住其他角色囉。 控制人。 咁、哦、啊另外一隻。 另外一隻呢咁啊非延時錦囊咁啊好明顯啦一出就有效啦基本上。 馬上有效。 咁啊譬如。 慢慢有效就得。 係啦。 即刻即見效又得。得咗。 系啦， 咁有冇咩方法可以防备人哋出牌？即系人哋出牌俾我啦，咁即系想扣我一滴血啦。咁有冇咩方法可以挡嘅咧？ 我有嘅，佢本身咧非延時錦囊都有好多种类嘅，有啲系偷下偷下咁啊，偷鸡摸狗咁样攞你张装备翻嚟啊， 拆你 系啊，拆你啲装备啊咁啊，有啲啊比较直接啲系攻击嘅，好似决斗咁啦，我同你 碾过， 系碾过 battle 啊， 斗出杀， 斗出杀。 咁啊，無論延時錦囊非延時錦囊都一樣㗎喇有一張叫做無懈可擊咁嘅嘢嘅。咁啊，無懈可擊呢主要就係攞嚟防錦囊。亦都好似即係 防啲即係好似呢平時打機啲 spell 咁樣呢即係出嗰啲魔法呢我消除咗呢個魔法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大概就係咁嘅意思即係好似係啦擋咗佢招技。 擋咗佢招技咁樣。 即係錦囊界嘅閃囉。 錦囊界嘅事 係錦囊界嘅事啊！咁啊當然無懈可擊，亦都可以俾人無懈可擊嘅。 無懈可擊係咁話， 無懈可擊 反彈你嘅反彈， 哦，反彈再反彈， 咁啊係啊。 咁除咗無懈可擊之外，有啲牌都可以出閃啊，或者其他嘅牌去擋咗佢啊，係嘛？擋一擋個殺， 擋一擋個殺，有冇噶？即係咧，我成日咧見到好多，即係啱啱開始玩嘅時候咧。人哋出殺我問我可唔可以出無懈可擊啊？ 哦，殺係唔得㗎，因為無懈可擊咧最主要係針對錦囊嘅。咁你殺係基本派嚟㗎嘛？ 錦囊係咪都係四個字啊？ 錦囊絕對係四個字㗎。 唔係全部非延時四個字啦。 係啊，全部非延時錦囊都係。 例如啊，可唔可以講啲嚟聽 啊？有順手牽羊啊，過海拆橋啦。 係啊，順手牽羊攞嚟啊。 係啊，過海拆橋啦，又有呢、這個嘅 南蠻入侵啊， 南蠻入侵啊，萬箭齊發啊，呢啲大家可能 決鬥喎、 啊，決鬥啊， 決鬥唔係四個字喎、 啊，唔係四個字， 但係通常如果未玩過嘅話，未玩過三國殺咧，啱啱接觸到一副三國殺嘅牌嘅時候咧，都會見到有一大堆嘅牌啦，後面有咗三國殺嘅字啦，都係呢個嘅卡其色啦，叫做、 啊、 叫 卡其色啦。 咁之後咧，如果想知道邊啲係所謂嘅錦囊牌啦，邊啲係裝備牌啦，邊啲係基本牌呢，有幾個特徵可以睇返嘅。第一，如果係基本牌嘅話呢，佢嗰個嘅面即係嗰張牌面嘅設計呢，就得一個殺字、閃字或者土字或者走字咁樣嘅。 咁啊，呢啲就所謂嘅基本牌。咁咧一出劇就好明顯嘅意思係點樣㗎啦，即係我殺你嘅事咁樣。如果係錦囊牌嘅話咧，大部分情況之下咧，下邊都即係會有一段嘅字，你會見到啊係點樣用㗎，喺咩時候用㗎咁樣嘅。 因為錦囊牌嗰一頭真係寫住錦囊咁 嘅。係啊係啊，冇錯，好聰明啊呢個真係。係 啊 係啊，寫住錦囊㗎會係都會寫。 咁裝備應該都寫住裝備兩個字㗎咯。 裝備冇錯，亦都 裝備寫住。 仲要有個 slash 㗎 ，slash 寫住係武器啊、 防 具啊 或者係馬 咁樣。 咁我見到有啲牌咧，佢係打直印啦，即係大部分嘅牌都打直印。我見到幾張打橫印㗎喎。 我打橫印就是我哋頭先所講嘅現時錦囊， 哦，即係可以憑佢嘅打直印定打橫印去判定嗰張牌係咩功能嘅。 暫時發展到你可以咁講到， 暫時都仲係嘅。 係啊， 咁仲有嘅，譬如講下啲武將啊， 係啦，即係武將就最主要係活化咗成個遊戲。 我見到好多女個女仔都識打交嘅咩？ 全部同埋嗰個畫風都比較大波啊嘛。係 啦， 有好大咩？ 唔大咩？ 唔係好 normal 啊，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好 normal 咯。 例如咧，邊啲 normal 啲啊 ？normal 啲全部都好 normal， 我覺得，即係我健開都係咁大。 孫尚香喎， 都我健開嗰啲都 你健開都係咁啊嘛，你健開嘅都係咁樣啊嘛。 即係細個佢就唔 normal 啦，就唔 normal 啊嘛。 細個啲卡你抌開， 係抌噶啦，嗰啲唔用噶啦，嗰啲 唔用噶啦，唔用噶。 我見到嗰啲角色卡咧，有啲係閃卡，閃卡會勁啲啊。 哦，閃卡冇噶，最主要係俾我呢種收藏家嚟收藏嘅， 收藏家嚟收藏。 咁咧，另外我見到啲角色啦，譬如係諸葛亮咁樣，諸葛亮佢有唔同版本嘅諸葛亮喎。咁究竟係點咧？有啲咩神？即係個角色有個神字啊，有啲寫住個熟字啊。 哦， 即係等下，即係教觀眾點樣睇一張嘅角色牌啊。 哦，依個咧就比較特別嘅，因為大家都知道三國歷史中咧熟國嘅武將比較少啊。係，所以亦都有句名言 喺三國都要打仗啦，係啊，都要參軍啦。 即係唔係啊？都唔係淨係熟國有。係 啊，都全部國家都有女仔噶啦，都唔少啊。即係所以三國實都有句名言嘅，蜀中無大將。 咁最主要我見到就有 諸葛亮咯。 最主要我見到就有魏啊、蜀啦、吳啦，同埋羣嘅。 羣啊，係啊，最主要分 咩國家嚟㗎？ 羣啊，大個羣雄啊。 羣雄。 係啊，你有打《三國志》啊，《三國無雙》咁都知啊。 哦。 係啊，即係。系咯，其他國家， 其他國家 咯。咁神又系啲咩嘢？ 哦，神咧，其實就一啲卡牌咧，可以交落遊戲嘅。咁啊，多數系娛樂用咯，因為如果真系打比賽都，因為佢嘅能力都比較強啊。 即系我喺基本， 因為佢系神 呢啲嘅， 因為佢系神，佢唔系人，所以佢做啲神做人做唔到嘅嘢。 系啊，亦都可能有時會影響咗成個遊戲嘅體感啊。 絕對會啦，因為我哋玩嘅時候，通常都玩啲殺神嘅任務，邊個揸住張神嘅牌就睇落邊個。 亦都招惹到好多仇恨值啦。 唔係啊，即係咧玩嘅時候咧，我哋講少少嘅趣事啊。我哋玩嘅時候，我哋玩三國殺嘅時候咧，有時候當一個人攞到神嘅時候咧，基本上注定咧，無論你係咩角色嘅時候，你無論你係個身份係乜嘢，都招惹。假設一個八個人嘅遊戲，其他七個人係唔知點解係會專即係針對你。其实无论咩角色都好 啊，冇错。 咦，听你咁讲好切身喎，你嘅经验 系好切身啊， 好切身啊！ 你俾人杀咗几多次啊？ 我俾人杀咗，唔系嗰阵时我用呢个神诸葛亮同埋神诸葛亮、 神赵云啦，仲有 神赵云，神赵云啊，系啊， 神 赵云 真系俾人杀， 真系俾人杀噶，神赵云 唔杀佢，你就俾人杀噶啦， 系啊，好灰暗。 除咗杀神行动之外，我自己乱咁玩都玩到啲杀分军嘅任务噶喎， 杀分军嘅， 杀分军嘅任务， 即系自己認為呢個嘅嗰、那個嘅主公不濟啊！ 不濟哦，咁呢個可能係講到玩家嘅修養啊！ 玩家 嘅修養啊！ 玩家本身嘅修養， 個人覺得真係玩都係玩遊戲啊，玩都係玩到底啊，即係盡量做翻自己角色應該做嘅嘢啦。 哦，呢個係嘅，呢個係 係啊，即係唔好話做一啲破壞遊戲嗰、那個。進程嗰個事情咯發生， 係啊，係啊，不如講講仲有呢個嘅我如果想揾三國殺嘅遊戲，即係我見到好多咖啡都會有三國殺嘅，係 啊， 係 啦， 咁如果我想自己買一副三國殺，會係可以喺咩大概地咩地方咧？ 綠野仙蹤啊， 綠野仙蹤。 綠野仙蹤啊，係啊，香港屬於佢屬於一個，我諗係代理嚟，佢自己講佢係代理嚟嘅。 佢講我都相信係嘅。 咁可能係啦，咁啊 可能係啦， 可能係啦，當佢係啦， 當佢係先啦。 咁啊亦都可能你行下信和都會揾到㗎，即係 格仔鋪嗰度係嘛？ 格仔鋪都會有。 不過格仔鋪買又小心啦，有時有啲係翻版嚟㗎。 翻版都 即係因為呢個遊戲太紅啦，翻版嘅嘢都。唔少， 系啦，亦 包括閃卡在內，閃卡都有翻嘅， 閃卡都有翻噶， 系梗系有翻啦。 點樣可以睇到嗰張閃卡係真定假嘅咧？ 哇！呢個啱你啊，呢個 topic。 閃卡真定假就好簡單嘅啫，一睇個光澤就知噶啦。比較暗嘅咧，基本上都走唔甩係假噶啦。基本上， 我知道真嘅閃卡背後有個刮刮嘅巴曲條碼 㗎。哦，冇錯， 有個編碼㗎。 嗰個刮刮條碼咧，就而家已經成為咗歷史㗎啦。 係咩？ 冇啊！係 啊，而家已經成為咗歷史㗎啦。因為嗰個刮刮卡有咩用咧？因為佢本身咧出咗 online 版嘅呢、這個。咁 三國係可以喺 online 版 有 online 版噶，咁啊刮咗佢咧就可以喺相應嗰度換翻一啲道具嚟用咁啊。 哦，原來係咁。係 啊，咁 互動。 咁而家啲閃卡冇刮卡㗎啦。 冇刮卡卡㗎啦。 咁而家嗰啲特別嘅咪真係要俾錢買咯，喺網上面 哦，嗰啲。不外乎啲消耗品道具嚟嘅啫， 系咯，即系我听闻我见到你个 account 齐咗好多嘢噶咯， 我个 account 都几唔齐嘅而家， 唔齐咩？ 唔齐啦， 着晒灯， 着晒灯嚟讲都好多毛嘅啫， 着晒灯好多毛啊嘛， 唔着灯点出嚟衬啊？ 你觉得好特别？佢觉得个基本包嚟嘅啫， 基本包，咩即系咩叫着灯咧？即系每一个包，即系三国杀好多时候咧都会有一啲嘅扩充包啊， 咁我讲下咯。擴充包佢本身都出咗好多嘅，咁自從佢出咗標準包之後啦，大家可能對個玩法都比較熟啊，因為本身基本包佢個裏面牌都比較少，戰術比較單調，咁後期咧可能出咗啲擴充包咧，加啲將落去啊，加啲角色落去，咁啊豐富咗成個遊戲啦，亦都出咗一個叫軍爭篇咁嘅嘢啦， 咁軍爭啊， 係軍爭篇啊， 軍好軍爭啊， 係好軍爭噶，咁啊加咗落依個牌堆嘅，主要係牌堆嘅擴充包嚟嘅，咁啊裡面加咗啲錦囊啊、裝備啊。甚至嗰張酒都係喺軍爭片嗰度先加落去嘅。 哦， 係啦，咁啊豐富咗成個遊戲啦。 咁我另外仲見到有風林火山，風林火山係咩嘅？ 哦，風林火山咧，佢就係所謂嘅武將擴充包啦。咁啊，佢正確次序咧應該係風火 山林。 林山啊，系林山，唔好俾佢 fit 啊，好俾佢 fit 啊呢个。 我嘅谂一谂， 林山啊，你要记住， 唔系，好似我都错埋佢。 你要记住，山系不动如山嘅，所以口后先出嘅。 山包啲嘢，继续 系。系啊，咁啊，里面啊，都每个势力都加，每个扩充包，每个势力都加咗啲武将落去啦，丰富翻成个游戏嗰个战术运用啊，或者。体验感受咁样啦。 如果新手嘅话，其实你建唔建议加扩充包落去呢？ 哦，新手嚟讲呢，我建议标准版都唔好玩住啦。 啊，咁玩乜嘢呢？ 係啦，因为呢三国杀呢，佢个玩法大家听落都好似好複雜㗎嘛。 啊， 咁啊其实佢有出过一个包叫做初出茅庐包嘅。 哇。 係啦，初出茅庐包。佢里面啲牌呢就比较简单。同埋武将技能亦都比较简单啦，可以俾啲新手试下咁样。佢啲里面系一个一 v 一嘅游戏嚟嘅。 喺边度揾啊？呢啲包？ 有噶，而家都有个以前咧初出茅庐包就喺大陆 China Joy 嗰度就出过一次嘅，系啊。 即系咪搣 嘅？系搣嘅，系搣出嚟嘅，一张系印喺一张 poster 咁样，你就逐张搣出嚟砌翻副牌咁。 哦。 咁而家都出咗一个真系出咗一个正式嘅初出茅庐包可以揾到啊，可能头先讲嘅绿野仙踪可能都会揾到噶。 嗯， 但我揾唔到绿野仙踪咯。 绿野仙踪嚟讲， 绿野仙踪铜锣湾有一间， 铜锣湾冇咗啦， 啱啱都执咗啦，铜锣湾冇咗，啱啱执咗啦。之后旺角啦， 旺角啦，顺和隔篱， 顺和隔篱。 咁啊，好似喺新界有间大埔好似。 咁你啱提到有咩1 v 1啦，咁我亦都见过3 v 3啦，咁系咩嚟嘅呢？ 哇，這个就系可以讲到系三国杀嘅多样性。 係咪用嚟比賽專用嘅咧？定 比賽係啊，因為佢哋都會有相應嘅比賽。咁啊，第一屆嘅官方三國殺比賽啦，就係、是、以依個三國殺三 v 三嚟做依個嘅比賽模式嘅。 啊，唔係八人先㗎？ 唔係八人先㗎。 哦，哦，原來。咁嗰個比賽去深圳， 唔係全國各地都有嘅， 係 啊地區賽咁樣做， 考狀元、考科舉咁樣， 係啦、啊， 省份都搞， 省份都搞 上京比賽咁樣， 上京比賽， 係啊係啊，個概念好似啊， 真係 咁樣㗎， 真係咁樣㗎，你有冇參加過啊？ 我冇啊， 你冇參加過，點解你唔參加？ 因為我個人嚟講比較中意白人局。 哦、即係我知道贏嗰個獎金都非常豐厚，1000蚊嘅喎， 1000蚊都非常豐厚㗎。 相對嚟講，喂，你點玩一隻遊戲你有1000蚊喎？ 可以買好多標準包㗎啦， 可以買好多，即係你買唔到好多嘅。 我都 有啲名義同地位真係買唔到嘅。 有啲名義同地位，唔係最後啦，最後嘅時候你講下啦，即係講咁多啊，你講下你自己有啲咩最喜愛嘅珍藏啊？喺三國殺裏邊， 我最喜愛嘅珍藏大概我諗應。比較有紀念價值的可能是有張叫做 SP001 的牌，這張 SP001 基本上現在是已經是沒有的 了。那是在哪裡得到的 呢？哪裡得到的？以前呢它有一本叫卓游志的附屬，我叫它做附屬雜誌，基本上都講三國殺的了雜誌是的。那它會送一些卡啦，引回人買，我們叫買卡送書、 買卡送書 是買卡送書 幾大，10蚊的卡 是的。那張卡 10蚊是不 是？因為剛剛出這本書的時候呢，就可能它遇不到那麼受歡迎，那這張印得比較少，那我小弟有幸在當時就及時買到一張。 我都有一張、 你都有一 張？我有啊，我有買啊， 因為官方雜誌一補購都補購唔翻噶啦， 依個一至好似九期都冇噶啦，而家 好咁咧，一節嘅三國殺係完全唔夠噶，咁睇下我哋餘下來有冇其他時間可以請翻你幫我哋再講一講呢個嘅三國殺嘅更加多嘅資料啦，更加多嘅資訊啦。 好啦， 好。 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我是傑斯。